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在本期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两篇人物报道，他们分别是南海子文化顾问张有才和大兴区第七幼儿园园长赵旭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了解大兴文化，提升市民素质，凝神谛听名家说大兴。 这才来到京城，想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叫惊天呢？用他的话说，惊天必须得惊动皇上，动地呢就得要惊动老百姓。他听说南海子这儿啊，皇家院囿里头有议员，他就随着皇上这个部队就混进了南海子。他要看看这 刚才这段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评书，据说就发生在南海子里，叫黄三太南海子打虎救康熙。这是大兴区历史文化顾问、南海子公园顾问张有才先生即兴在南海子公园牌楼前为游客演说的。张有才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南海子人，他对这片土地有着自己特殊的感情。不仅如此，多年来他也一直致力于南海子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南佑秋风南海子史话》《南海子轶事与传说》《南海子沉寂》等等的作品。在2013年第一届南海子文化奖中，他被评为了第一批文化名人名家。近日，本台记者曹磊采访了张有才先生，听他讲述自己心中的南海子。说起与南海子的缘分，有才先生回忆了儿时在南海子的幸福时光。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海子人，我们家那个老房就在东海的前2米的地方。我小时候就已经只有坡，就叫海墙坡，可是也没有砖，都是土墙，上面长满了那个酸枣树，这个草棵子。小时候就跟着小伙伴们经常上那儿去玩摘酸枣。在我们家的房山这个海墙坡这儿呢，全都是长满了树，以洋槐就是刺槐为多。一到开花的时候，这个海墙坡它的树啊开满了花，哎呀，那个就太好了。下午就是小课桌，从家里搬来桌子，组成小组，就在这个树底下来上小组的课，实际就把下午的课上了。所以我小时候就感觉到这海墙坡对我的这熏陶太大了。 后来有才先生也从大人那里听到了有关海子的历史传说，渐渐的他觉得南海子身上多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像我们家这一块呢叫海子里，这些词儿小时候不懂，后来慢慢才懂了。原来这是一个海子墙，是吧？皇上他圈一个院，而且离我们往北半里地就是双桥门。小时候我奶奶跟我说，她看过过皇上，我说这皇上能上这儿来？后来我查了查历史，光绪我说在我奶奶十四年间，确实从东陵和孝庄太后回来，过双桥门。我奶奶就是当地的姑，也就是当地的娘家，她看过过皇上是不假。这些东西在我小时候就对于海子又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有才先生说自己的家人都爱好文艺，耳濡目染，成年后的有才先生也是一名文艺骨干，能说能唱能写能演，还加入了文艺宣传队。 我小时候啊，我父亲和我大爷这一生就有俩爱好，一个爱好劳动，一个就爱好文艺唱说。每周啊，或者一到节了年了春节了，都到我们家去来听戏听书，都是业余的。我这个时候受他们的熏陶可能受一点影响，特别是我大爷，他经常带我到天桥听书。那时候听书，现在天桥还不这样，进书场之前买10个油饼就一天不出来了，耳濡目染吧，还是就是熏得了一点。 1972年就在双桥村插队的文艺宣传队里，有才先生大胆地发挥了自己的文艺才能，开始为村里的人播讲评书。时间一到，惊堂木一敲，村里人都聚在大喇叭底下听书。可以说当时的张氏评书联播也是影响了一代人。 那时候没有别的宣传工具，也没电视， 家里这也没有收音机，收音机还是矿石的，听不见，但是有大喇叭，大喇叭后来又变成小喇叭，小喇叭就家家户户都有，就这么几个文艺作品，大家觉得没意思，我可能胆子大一点，我开始在利用这个有线广播，以讲革命故事为名，我就开始在这儿讲故事，这一讲我就讲了2-3年，每天半小时，我曾经讲过包括什么艳阳天呀、鱼岛怒潮啊，后来呢就是像烈火金刚、平原枪声，我都讲了，每到我讲的时候，大喇叭底下坐满了人。你看我这个人今年66-7了，当时那个时候啊，一庄40-50岁的人见着我仍然是说书讲故事的，认为我是干这个，对他们影响比较大。 之后不久，有才先生到了南郊中心的文化站担任站长和书记，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带着同事们写剧本、演话剧，这些贴近村民生活的节目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我到这个文化站，这文化站当时呢有个文艺创作组，有个农民画展，还有一个文艺宣传队，还有一个图书馆，都归我管，要每年参加100场的村村的演出。我们那个画展可以这么说，那天算了呢，得接待了上百万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文化在当时占领农村文化阵地这方面都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最近编了一本书叫《印象南郊》，我这里面写了7篇文章，就写了一下我们当时的文化活动。那时候写剧本，什么剧本，现在不能叫剧本，就是这文艺宣传队他要演出，我们有演一些小话剧啊、小戏曲啊、小歌剧啊，就是基本上是这个。但是剧本一般呢都是由我来创作，因为南郊农场也属于大兴这个管辖范围，那个时候搞得很红火。 也是在那个时候，有才先生搜集了大量跟南海子有关的资料。 对于南海的地区的这个皇家历史这一块，我们一直在感兴趣。对于这些个旧宫的行宫，还有咱们团河行宫，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就总是到那地方骑着车到那边去，所以对这方面很上心。我一直是攒着这方面的资料，凡是有介绍南海子的资料都要收集起来。 爱家乡，说家乡，听家乡，身边人，身边事，身边情，大兴人说大兴那点事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大兴区历史文化顾问、南海子公园顾问张有才先生的采访报道。张有才是土生土长的南海子人，多年来致力于对家乡南海子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南佑秋风》《南海子史话》《南海子轶事与传说》《南海子沉寂》等等的作品。在2013年第一届南海子文化奖中，他也被评为了第一批的文化名人名家。那在刚才的采访节目中呢，有才先生也是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对南海子的印象，并且我们也是了解到他从小受家庭的耳濡目染，就对文化和文艺有着浓厚的兴趣。2009年6月，南海子公园的兴建工程作为了北京城南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被实施。刚刚退休的有才先生就被聘为了公园的顾问，他说自己可是一天都没闲着。 正巧就咱们要建公园，他们就把我就聘来了。实际呢我正好60退休，哎呀我这很高兴，没想到我60了还有用场，这刚退休一天没待就跑这儿了。可以这么说，从09年5-6月份到南海子公园直到现在，除了星期六星期天休息，我基本每天没有别的事儿，至少伏案4个小时，写东西。我这人基本上没干过体力劳动，就是插队只干了那么几个月的还不是很原田的活儿。但是我的讲的确实就是这个，你看我这拿笔的这个地方，我这可以摸起一个抢子来，我每天然后我就开始写这个。 有才先生不会用电脑打字，那6年来呢，他就单凭手写写了100多万字，出了5本与南海子有关的作品。现在在他的办公桌上留存的书稿已经有半米厚。 我写了第一本，实际上呢是为了南海子建公园啊，给提供一些个素材。接管了以后呢，把它归纳起来， 我有个朋友是北京晚报的副总编，叫李凤祥，他看了，他说这有史料价值啊，你这应该整理整理能出，哎，给我的兴趣挺大，但是也没有出啊，把它印出来了，哎呦，这个影响挺大的，直到现在我已经写了100几十万字，就算5本书，一本呢刚才说的叫《南海的史话》，一本叫《南海的沉寂》，一本叫《南海的探幽》，还有一本叫《南海的轶事与传说》，我现在要收尾的叫《南海的春秋》，而且我打算呢把这4本书呢明年都叫《南有秋风》1、2、3、4，这样呢就算南海的系列的书。 那南海子背后到底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和故事呢？原来啊，将现在北京丰台区、朝阳区、大兴区的大红门、小红门、西红门等等包围起来的这片土地就是南海子，大概方圆210平方公里。历史上它曾经是北京城南最大的一块湿地。燕京十景中说的南有秋风指的就是南海子。这里曾经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的皇家猎场和皇家院囿，是历朝骑马狩猎练兵的场所，积淀了丰厚的农耕文化、狩猎文化和乐舞文化。可以说啊，南海子是大兴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采访中，每当有才先生提起南海子，总有说不完的兴致。记者也是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知道了南海子的一些轶事传说。 最著名的就是清朝，清朝12帝有10帝来过，顺治皇帝一共才活了23，他有1/3的时间是这儿度过的。这别人一听愣了，说不可能，哎，对，他就是在这儿度过，当时说他小，才8、9岁，主要还是为了避痘，避这个出天花，哎，那个时候天花很肆虐啊，皇上也不能幸免，这才有了把明朝的2座提督署官衙改为行宫，这就是旧衙门行宫和新衙门行宫。特别是在这儿封的董鄂妃，这大家都知道。再说康熙在位61，来南海的多达159次，行为狩猎是127，大阅他进行了12次。他在来南海的目的很明确，以行为狩猎这个形式来练武，实际就是演武校兵。按说他那个是最后一件朝政工作，是在南海子进行的，也就是南红门行宫。 虽然现在的有才先生已经年近70，但他说他对于南海子还是有很多想写的。 直到现在，我仍然脑子里要写的还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兴的这文化呀，太厚重了。过去我到海南岛去，在那儿住些日子，也认识了一些人。一说我是大兴的，哎，认识，知道，大兴有名，一个是西瓜，西瓜是我们大兴的一个文化。说起来，大兴文化就3块，一块就是以永定河流域形成的农耕文化，包括我们大兴的西瓜文化也是这一块。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凤河呀，两岸的移民文化对大兴的影响很大，实际是山西的移民为多。再有一就是咱们南海的文化，实际大兴的文化应该是这么3块，其他的文化都是属于这南海的文化也好，这3个文化是它的衍生。而这3块文化里头，应该说是南海的文化，因为它是皇家文化，所以就应该很好的去挖掘。 对于现在建成的南海子，有才先生表示，他确实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将来呢，他希望园区能够植入更多的皇家文化，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文化内涵。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大兴区历史文化顾问、南海子公园顾问张有才先生的采访报道。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诗萌采写的录音报道，专访北京市大兴区第7幼儿园园长赵旭莹。赵旭莹是北京市大兴区第7幼儿园园长，北京市骨干教师，大兴区名校长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曾获得新华社大国教育之声论坛突出贡献奖，十一五期间课题研究成果获得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优秀课题奖等荣誉。赵园长给大家介绍了大兴区第七幼儿园生活及教育让幼儿拥有最佳人生开端的办园理念。 就是来到我们七幼，然后你会发现啊，在这个户外有一个小小的种植园，还有一个观赏园。就是孩子们在这个种植园中啊，每个班级都会有一畦到两畦自己的小菜地。这个菜地里边啊，现在是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玉米，都是成熟的季节。而且很多家长啊，走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流连忘返，他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小菜园。而且这个小菜园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多这个劳动啊，还有学习的这种机会。还有我们一个小观赏园，小吊桥下面是这个小池塘，里面有很多小金鱼，还有一些小的这个睡莲浮在水面上，然后开着这种白色的呀、粉色的小花。然后呢，周围还有一些小蜻蜓，这个蝴蝶经常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小池塘，还有周围这些小花园飞来飞去的。这个小菜园和种植园也是我们孩子比较喜欢的地方，就是每天特别愿意来这儿转一转、看一看的地方。整个幼儿这个种植园的管理都是由孩子和老师来完成的，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小菜园里长草了，那我们就该去菜园拔草了。他们就会准备一些小筐啊，还有这个小工具，然后就去这个把这个小菜园整理好了。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西红柿红了，然后这个小辣椒长大了，那个需要采摘了，那孩子们就会一起去这个小菜园收获果实。 很多家长都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会在幼儿阶段就给孩子报很多所谓的特长班。而赵旭莹园长则是这样理解并培养孩子的特长的。 关于特长，家长的心里可能就认为学学跳舞啊，然后学学声乐呀，学学这个各种各样的乐器呀，这叫特长。但是在这个教育者的心里认为，孩子，你比如说孩子的坚持性非常好，这就是他的特长。那孩子的这个探究意识非常强，他非常喜欢观察这种植物，或者是观察那个某一件事物，我觉得这也叫他的特长。所以就是在对这个特长的定义，我觉得大家应该转变一个观念，就是没必要说非要去培养他一些这个专业知识啊，或者是一些跟这个对技能啊、知识类的，这些才叫特长。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这个小女孩，今年正好在我们那大班毕业，她呢就属于这个对美术、对画画有这种特别的兴趣，而且她也是有一定的天赋，可能这也跟遗传有关系啊。她妈妈就是一个画家，所以她呢在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受这个家长的熏陶，在幼儿园特别喜欢画画，而且看到什么画什么，就包括我们的小菜园里边所有的植物他都画到了，还有就是老师给老师画肖像。然后那天我还得到了一份这个他送给我画的肖像，画的真的特别形象。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孩子吧，他就是对这方面感兴趣。那么我们幼儿园的做法呢，不是说去找一个专业的老师去培养他，而是说给他一些更广泛的空间。那么在自由的时间呢，就给他充分的时间让他去观察，让他去画。还有就是在他临毕业前夕呢，我们全员给他办了一个个人画展啊，就是给他提供这么一个这个展示自己作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可能有的地方比例不对，也可能有的地方色彩看上去很不协调，但是那就是孩子的想法，然后他能真实的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又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就感觉孩子很有成就感。其实这个呢，可以说把它叫做特长，但是也可以把它叫做孩子的兴趣。我觉得我们就是依据孩子的兴趣去培养他。 幼儿园每天还要负责小朋友们的一日三餐，对于孩子们偏食、挑食等常见问题，大兴区第七幼儿园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赵园长介绍， 家长这个惯着孩子、娇惯孩子，孩子有一些不良习惯呢，你比如说在这个偏食这个习惯上，肯定家长啊在带孩子吃饭的时候不爱吃就可以不吃了，但是在作为幼儿园的营养计算和这个对孩子身体健康的方面考虑呢，我们会培养孩子爱吃所有的蔬菜， 因为它是全面保证孩子全面的这个身体健康的，所以呢就会通过一些教育方法，你比如说老师会把这个孩子不爱吃的胡萝卜进行一个这个故事教育故事或者绘本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还有呢我们就结合这种小菜园可能会种一些胡萝卜，让他们自己从买种子到照顾到浇水然后到这个观察这个小萝卜慢慢长大然后到最后收获这个过程，他就觉得这是我自己种出来的胡萝卜，我一定要爱护它。然后呢回去之后呢和这个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洗一洗然后切一切，然后或者是这个让食堂的这些阿姨帮我们炒一炒，然后这样出来这胡萝卜呢他们就特别特别爱吃，是因为他们自己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结合这个小菜园我们会种很多很多孩子不爱吃的蔬菜，你比如说菠菜芹菜香菜这个茄子，这些都属于孩子这饮食的过程中不太爱吃的。还有一个班原来做过一个萝卜，就是秋天的时候呢收获那个大萝卜，有白萝卜绿萝卜红萝卜，那么他们就把这个萝卜在班里用这个电饭锅熬成萝卜汤，加入一些冰糖。其实这萝卜那个味儿确实有的孩子不爱闻不爱吃，可是当熬成萝卜汤，老师说这个治感冒还治嗓子疼，秋天的时候呢天气特别干燥，咱们一起喝萝卜汤就不生病了，所以每个孩子都特别爱喝那萝卜汤。所以这就是一个在我们幼儿园怎么培养孩子这个偏食，纠正孩子偏食这个习惯的一些小的做法。 赵旭莹园长说，家庭教育才是对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幼儿园学校教育只是补充。 家长啊在提升自我素质的同时做好这种自我的修身，对孩子影响是一生的。对于幼儿园来说呢，我觉得家长和幼儿园的配合是我们这个幼儿园做好对孩子教育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这个因为幼儿园做的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孩子，那家长呢也是为了孩子，所以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这种配合呢能够增加这种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大兴区第七幼儿园会定期组织各种亲子活动，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开展这种种植活动吧，有一个家长种植工作小组，这工作小组呢都是一些在这个种植方面比较有经验的家长自愿组合出来的这么小组，然后比如说各班出现一些种植问题，那么这个工作小组呢就会出来给一些技术支撑，还有一些这个现场指导，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家长参与的亲子美食会，这是我们每个学期都要开展的，正好结合我们的这种植课程呢，就是在菜园里收获的一些东西，加一些蔬菜，然后家长呢参与到孩子的活动中，和孩子一起把这个收获的蔬菜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家长协会和这个家委会共同组织起来的这个亲子轮滑协会，就是他们会组织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做一些轮滑比赛或者轮滑的一些这个教学活动或者尝试活动，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亲子远足，比如说包括这个咱们的这个南海子公园还有咱们的念坛公园，都是孩子们和家长远足的一些比较近的地方。远一点的呢包括自然博物馆植物园，他们都会跟孩子就是开展一些这种写生活动啊或者是观察活动，这些都是家长带着去的，然后我们老师是参与进来，所以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真是无穷大的。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小组互助团，这是我们幼儿园一些就是比较有特长的家长，就可以算是专业的，你比如说一些这个做这个公安的家长警察的家长呢，他会来讲一些安全，然后我们会请一些小学的老师呢给孩子们讲一些幼小衔接方面的知识，还有一些医生啊护士啊会给孩子们讲一讲怎么保护牙齿怎么保护眼睛，就是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把这些家长的资源充分的利用起来然后分享给每个班级，然后这个团体是以小组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一种方式。还有就是我们家长自愿组织的这个就是给这种爱心捐赠活动，你比如说这种定期的会有这个比如说雅安地震的时候会有这种捐款捐赠，然后还有这种给这个 孤儿院和残疾人这个残疾儿童这些捐款捐物，而且还要去当地这个现场去指导啊，然后去跟他们交流啊，这些活动都是家长自发组织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幼儿园就是可以这么快的发展呢，可能跟家长的这种帮助和家长的参与是分不开的。 从事幼儿教育18年了，赵旭莹园长认为是孩子们的童真让他始终保有一颗年轻的心。 就是因为一件事儿你特别生气，但是呢孩子一句话就会把你逗乐了。所以就是在幼儿园没有真正的生气，也没有说这个跟孩子之间有这种隔阂呀，这些都不存在。与孩子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享受到很多快乐。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是印象挺深刻的。就有一个小班的孩子啊，他就是在幼儿园吃这个午点的时候，不吃橘子吗？然后他把这个橘子吃到嘴里，不小心把籽儿咽了。那就是咱们有时候大人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不小心咽了一个籽儿。可是这个小孩儿，一个小男孩儿，他这个吃完了之后把籽儿咽到肚子里了之后呢，他就特别害怕。他就找老师说，老师，我不小心把那个籽儿咽了，然后这会儿那个眼泪就流出来了。他说，老师，我把这个橘子籽儿咽到肚子里了，怎么办呀？老师说，没事儿，那个你过两天呢，你就会把这个籽儿排出来。可是他就不相信，他说怎么会能排出来呢？那个我不放心。说，老师，我还是难受，我肚子疼。他就这会儿就开始找一些理由啊，说肚子疼，您给我妈妈打电话带我去医院吧。老师说，那个如果你要是真的肚子疼的话呢，我带你去看看保健医，然后看看咱们幼儿园的大夫给你那个治疗一下。不用，你那个小孩就说不用，你带我去那个你给妈妈打电话带我去医院，我一定要让医生来确诊我没事儿。后来老师就问他说，你有什么担心吗？他说，我怕这个种子在我肚子里发芽长大，然后从我的身体长出一棵树，长出一棵橘子树。当时老师也乐了，就给他讲了很多很多故事。但是这个小男孩就执意要求，最后老师也没办法了，跟妈妈商量，然后这小男孩的妈妈就带他真的去医院做了一个 B 超，就说这个能够看到你肚子里的东西。然后直到医生说你这个肚子里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种子了。后来那个小男孩才踏实了，然后第二天到幼儿园说，老师，我的肚子里没有了，已经医生说我已经排出来了。后来老师呢就根据他的这个事儿，在整个班级做了一个调查。原来大多数的孩子都会认为吃进去的种子会在自己身体里长大，所以就是这个是小班3岁孩子的年龄嘛，年龄特点，他就是想象和现实会混淆。他比如他之前吧，他读到一些故事，读到一些绘本，他可能认为这个故事里边讲的这个小种子在这个动物的身体里就会长出来，所以他认为他吃完了之后也会长出来，就觉得大家都觉得挺可爱的这个小孩。后来他这个老师就在这个班做了一个籽儿图图这么一个故事教学，就告诉小朋友吃到这个有一些水果，吃完了之后是要把籽儿吐出来的，啊，他就尝试。还有一些这个像火龙果，它这个籽儿是可以吃下去的，就做了这么一个现场教学，让孩子们亲自去尝一尝，然后去吐一吐，然后观察各种各样的籽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小男孩通过这样一个教学活动，他就彻底明白了，他就打消了他这个心里的这个顾虑。所以我觉得老师应该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就是能够抓住孩子这种教育契机来开展教育活动，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能够享受到就是他这个特点应该得到的教育。这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是我发生在我们幼儿园的。家长啊，在提升自我素质的同时做好这种自我的修身，对孩子影响是一生的。对于幼儿园来说呢，我觉得家长和幼儿园的配合是我们这个幼儿园做好对孩子教育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这个因为幼儿园做的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孩子，那家长呢也是为了孩子，所以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这种配合呢能够增加这种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听众朋友，本期这里是大兴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平安车险欢乐送， 送什么？ 免费好礼送不停，六至八月到。